万岁！ 民父王氏一家打死葛彪一案，官设皇亲，朕心特念，特命包拯审理此案，即日结清，亲赐 万万岁。 我说包大人呐，你快快结案，万岁可在宫中等着呢，告辞了。 请正廉明，一家是皇亲，一家是黎民，此案叫我如何了断？前因后果，只听真，却原来是葛彪果断打死人，分明是仗势欺人压梁山，中谋险断，俺糊涂不公平。葛彪行凶皆是，钟某显如此下判，朕臣令人叩恼。若将此案重新审，三小民性命得超生，怎奈打死了皇亲案情重，免死罪，当今万岁必不容，我丢官罢职无踪，情重只怕是一家老小活不长。岂不是救人未成，反送了他人的命？王朝 有 唤王氏一家上堂。 王氏一家上堂。 叩见包大人。 王氏，此案官旗重大，涉及皇亲，本府只好按律定罪。 不知包大人怎样定罪？ 民妇以下犯上，等大宋的律条。 谢地名，包拯大唐张苏松，当以王法为尊生。 大人，那个彪无端打死我父，又该当何罪？ 民父之言无缺正，空口无据难为凭，纵然本案存疑，却也似风里杨花啊，水上浮萍，又影无踪。 大人， 是才大唐怒口供，各表他死于两下相争，罪名纵是加一等，将三人判死罪也于法无争。依法量刑，理当一命抵命。血从面死，正凶依法正典刑。 他三人并无一人伤害各彪性命，分什么血从正凶？ 本是锦衣王法将安定，你三子之中谁是邪从，哪个是正凶？方士，我来问你，你这三国孩儿哪个是邪从，哪个是正凶？本府也好依照王法按律而行，判你二子得身，以此抵命。 二子得身，以此。 Hey, hey, hey. 该叫哪个去的名？我该叫哪个这朝生？手臂自有千斤重， 包拯在此休要伤害他的性命，包拯在此休要伤害他的性命。是在梦境之中，我救下一只蝴蝶的性命，不想在这人世之间，我却无能搭救一个小小的顽童。 启禀大人，实在狱卒来报，那王氏要到狱中探望他那三国孩儿。 母子情深，实之怜心呐、啊，容他们一见。 是， 那王氏深夜探监，定是叫他三子之中一子抵命。王朝 用， 随我狱中前去查看。 遵命。 只能我去死。

儿啊，你们随包大人快快出去吧。哥， 我死了会想你们的。 苦劝归，阴曹自会变白黑，神明公道惩恶鬼，儿魂又可解梦归，忠谋贤度常相悖，须记咱家九门楣，母子皆犯疏肝肺，床前明月洒叫一声为娘啊，便知你是谁。叫一声啊为娘，便知你是谁。心中好似刀囊针锥，就为一声娇儿千行的儿啊，儿啊，现如今就容娘亏你这一回。 用心唱。青草说什么长弓刀正气昭昭，说什么缠奸贼威风好好，说什么刑罚之重在律条，这样的良民你不保，天良何在天理不饶，天子心思下一招，皆是伤心凶作恶的是个标，只见俺设圈套，大堂上他们黑白颠倒，心间穿风弄过恩庄耀，此间内谋你当知晓，还巧想之何哭得哪如此秋老，难怪他呼天强。 天抢地求公道，不想人间享阴曹。后天抢地求公道，不想人间享阴曹。那宝臣宝臣你快快听旨呀，这是50两纹银，快快带领全家去往他乡谋生去吧。王朝 有， 送他母子出城。 是， 民妇谢过包大人。 听众朋友，评剧《包公三勘蝴蝶梦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欣赏一组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，先请听《断桥》，西湖山水还依旧，何英演唱。 参堂官啊， 海枯石烂不变心，何英、毛维涛演唱。 刚才是何英、毛维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去草神机遥遥，心中思谁谁

却是爹爹娘在心。泪呀上下，重量早害谁不痛，前尘很多十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抱，你为我三月来不图真啊情话，见这到底是哪个，你离开对我啥明白，我爹爹当朝未曾想，好替你做主沿江那见这战前家。 听众朋友，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会。